兄弟我不明， 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呀，今儿离国足跟沙特的这场比赛已经剩下了2个白天啊，是这么论吧？啊，在13号的凌晨1点啊， 今儿一白天，明儿一白天， 哎啊，还能睡2个白天， 睡，只能是今儿晚上睡一踏实觉，是吧？ 啊。其实也明对，今天也就今天晚上了，明儿下午开始就已经有12强赛的比赛， 对， 日本的澳大利亚 就开始惦记着， 哎，所以这几天啊，抓紧时间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再为国足熬夜一战。各位已经跟我们在打招呼了啊，忙碌的闲人5434 Jason 俊、高宝利、水滴无形啊，小时候可帅了，老球迷孙东林啊，于老都在呢。啊，秋高气爽的天气，啊，大家伙儿也可以早点出门啊，出门之后多去享受一下这种就是特别干爽的那种空气，虽然是冷空气啊，但是呼吸起来特别的舒服。 早晚温差呢还是有点大，就是您出门的时候穿一件夹袄，哎，太阳升起来了，一照在身上热点呢一脱正合适。 哎，那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呢，其实都跟最近的一系列即将要开始的大赛有关系啊。CBA 的第一阶段马上在这个星期六要拉开帷幕了，您最期待哪些老将新人呢？ 啊，另外的这个就比较难了， 哦， 啊，这得是诗人来做的一件事儿哈，啊，给中沙之战来首定场诗。 哎，咱家的自由落体诗人还挺多的， 对 对，即便啊您不是成尸体的也可以来一个定调，给中沙之战定调。如果说越南跟越南那一场是守住底线之战的话，那跟沙特这一场又会是什么呢？ 对于咱们来讲，您还会不会选择熬夜之战？ 熬夜之战那肯定是必须的了。 因为我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有朋友就提到说这场球觉得肯定输， 哦，所以就不看了， 啊，所以就是早上起来呢看个结果。 那也算是一种方式，啊， 嗯， 但是您能熬得过去吗？能在这样的一个夜晚睡得着吗？还是得打开电视啊，打开，虽然我们这儿没有广播啊，但是打开各种各样的大屏小屏吧，来关注这场比赛。所以这样的两个话题我们也在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大家一起来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FIFA 也是对吴磊做了一个专访，他表示击败皇马为他的世预赛提升了自信心。 乒超方面呢，孙颖莎啊也算是一个加引号的复仇，是吧？复仇王艺迪当选了 MVP， 深圳横扫挺进了女团的决赛。 尤伯杯的小组赛，中国队5-0完胜了马来西亚。 那昨天呢，北京首钢已经是启程前往诸暨，方硕因为这个腿伤未愈，复出还要待定。 那走进冬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全要素检验速滑项目筹备。北京冬奥首场国际测试赛已经圆满落幕了，各位还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我们，在收听的同时呢，我们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待会儿把这个新浪微博的链接发出去。这边很多的家里人，北三儿说这天熬夜不舒服得裹着被子，CJ 是说赢不了的球肯定是不看的，那 可看的不多了。 是，那但万一他跟沙特他就抢了一分呢？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一种结果，是不是？虽然对方是小组里边最强的一个对手， 不要错过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好了，大家伙儿继续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啊，也就是其实是在北京时间的前天的时候，国足从阿联酋飞到了吉达，正式开启和沙特队的备战。马德兴老师也是带来了最新的这个备战的情况啊。国足到达机场之后，沙特方面接待还是非常周全的，沙特足协呢还特意安排了人员为中队送上鲜花，但是不少国脚没有伸手接。 对，其实这个是按照防疫的相关政策，对吧？其实大家呢在疫情的情况之下，更加注意一点还是好的。 哎，是。 沙特足协这边呢是安排了接待人员拿着玫瑰花啊，红色的玫瑰花和黄色的玫瑰花，等待在海关前等候着国足。每个人过来之后呢，送上一支，送鲜花的全部都是这个男士啊。当然呢，沙特足协这边送上鲜花的时候，咱们很多的国脚，也是没有选择伸手去接。或者说要不拿一个这个酒精喷喷，然后再接过来。 这其实是一直以来的严格的防疫政策之下形成了一种习惯啊。 很长的时间了，大家对于这个防疫相当的重视。沙特这方面呢，对于国足的比赛也是关注度很高，包括沙特亲王也表示说要击败中国队，全力冲击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国足整个的团队入关非常的顺利，代表团呢入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浪费时间，顺利的就可以入关了。 当然我们也是看到非法对吴磊做了一个专访，也是对吴磊做了高度的赞扬啊，说对阵越南的比赛之前，其实为什么他那么坚持的一定要跟皇马踢完那一场再从俱乐部跟国足会合啊，其实那场比赛是给了他很大的自信的。他说其实在跟越南比赛之前，小组赛中国队已经是两连败了，那个时候是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想继续下去就必须战胜越南，所以早就已经做好了这种艰苦的准备，对结果还是非常满意的。当然这个文章当中也是采访到吴磊在西班牙人对阵皇马时候的表现啊，说他帮着球队2-1能够战胜皇马，这也是一个看似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啊。他说回到国家队之前在西甲取得这么一场胜利，对他来讲是一次巨大的鼓舞，特别是击败的是皇马这样的球队，对他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当然他也说接下来对沙特吴磊知道啊，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在有观众的情况之下征战12强赛，又是面对沙特主场的观众，所以其实这个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 我倒是觉得面对有观众的比赛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队员在场上更加的兴奋一些。因为前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有观众的比赛的这场地当中进行比赛了哈。而且这场比赛的人数还真是不少。 是。 根据相关的报道说呢，沙特的主场是允许观众进场观看的，门票呢非常抢手，3小时卖出了3万多张门票。这个根据亚足联的官方数据统计，沙特本次的世预赛12强赛已经踢完了2个主场，主场呢3-1击败了越南，第三轮是1-0呢，又是击败了这个日本队。两场比赛的平均上座数是6775人，那前两场呢上座率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一场比赛，销售达到了30535张，3个小时啊，这个数据增长的确实很厉害，很有可能呢会突破4万张。那因为现在门票的销售工作还在进行，它可能要开放大概5万个座席。这个对于国足来讲也是一个压力，同时呢也是一个动力，因为了解到有500名的中国球迷是有一个客队看台的，就终于能够我们去打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完整的看台是咱们自己的球迷，尽管说是在客场，可能看起来人数上吃点亏，但是我觉得声势上一定不会弱于对手。 确实，而且刚才王毅说的这个就是现场有观众，尤其是4万以上的这个观众哈，给球员带来的那种刺激，虽然说我们是客场作战，肯定会有一些压力，但是就是那种 看着全场乌泱乌泱的人，那种感觉。 然后那种那个乌泱乌泱的那个那拉着长音那声音、哦、是吧？就是 对，其实也是一种刺激啊、 哎。 对于球员来讲，是压力也是动力、 嗯。而且我估计大家也在惦记说，我打完这场比赛，终于可以结束一个多月、近两个月的漂泊， 嗯、 可以返回国内了啊。尽管说回来之后还是隔离的防疫、 嗯， 但是回国的感觉还是好的。大家会带着这样的一种兴奋度来面对这场比赛。 是，那当然在这场比赛之前，沙特方面也是放话了，放出豪言、 嗯、 啊，这话说的也是大实话，嗨，这因为沙特现在毕竟是小组里最强的一个对手，人家已经是三连胜了、 哎、 所以前沙特希拉尔俱乐部的主席沙特亲王啊纳瓦夫本萨德也说，沙特对阵中国，他说将会延续胜利，因为说对阵日本就已经很重要了、 嗯、 那沙特将在对阵中国的时候来延续这样的胜利，因为沙特国家队已经习惯了进军世界杯能够带来一种自豪感、 嗯、咱们也习惯了， 咱们也习惯了，眼见着反正是身边的这些对手慢慢的都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圈。 嗯，当然在这个微信当中也有咱们家里人说嘛，说实际上现在说咱们这聊天室里面大家说看唱衰国足啊，说其实有一半说的是反话，尽管呢说国足这不好那不好， 嗯， 你踢比赛的时候国足进球你还是兴奋。 嗯，五号线给中沙之战来首定场诗已经来了，说那屋热乎乎咱们冷飕飕，你要拿三分鲜花送一程，呵，直接给国足定调了。这场想在沙特身上拿分，太艰难了 啊！这个标题是吧？这个诗的标题就是“我不伸手，看脚” 啊。这标题也可以是，哎，予人玫瑰，手留余香。哎呀，这个 关键咱没接呀。 对，这要是想起来，这心里这太不是滋味了哈。但是在强大的沙特面前啊，其实我们确实是一个更弱的对手。小组赛里边我们也是那个最弱的对手，这也是一个实情。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客场，有很多的媒体在做出分析。那看了看国足的针对性训练，这算上今天的话，那一共才有两次演练的机会。那有媒体也觉得这准备时间不够充足，加上东道主队这场比赛志在必得，所以种种的客观条件，也是在考验着中国队的定力。 嗯，中沙两队呢，上一次交锋是2015年的亚洲杯，凭借着于海的远射任意球破门，国足是当时1-0战胜了对手。但是这个时间确实隔得比较久远了，2015年到现在6年的时间，那一支队伍的人员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届12强赛，沙特目前3战全胜，积9分，打进5个进球，排在小组的第二位。沙特呢，好像就丢了那个越南那么一个球， 嗯， 这还是真的是防守也是做得相当的不错的。 哎， 中国队3场比赛呢丢掉6球，是仅次于越南队的第二弱的防线。那教练组目前在沙加已经开始结合视频的资料，研究沙特队的战术打法、对手的整体特点、对位球员的跑动、踢球的特点等等资料，很快呢会把这些资料发到中国队每个队员的手中。 嗯， 也根据媒体分析说呢，客场这种比赛嘛，国足必须充分的做好迎接困难的准备，包括比赛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所谓的争议判罚呀，等等吧，场外的、场内的，是吧？要把精力集中在比赛上。根据这个安排，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坦塔舍夫来执法，他曾经执法了沙特3-1战胜越南的比赛，那场球呢判给了沙特队2个点球。 哎，那所以这个沙特身上被判点球这事儿啊，似乎在每场比赛都会在出现，所以我们在面对沙特的时候肯定也是会以防守为主，但是这个防守是什么样的一种防守，是纯死守呢， 就像打日本似的， 那样，还是说我们能找到一些机会像越南那样啊，伺机的反击，如果有伺机反击的机会，那裁判再留留情，别给沙特那么多点球，也许才能拿个一分， 是吧？ 好， 心态很重要。 对，所以就整个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很重要。 嗯，对于对手来讲，其实心态也很重要。在3连胜之后， 他们的心态是不是也会发生一点点的变化呢？ 哎啊，所以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能不能自己把握住啊？也连线了搜狐体育的记者裴丽，他也觉得在面对沙特的时候，这种完全放弃进攻的死守是不可取的。哎，也许沙特现在遥遥领先，哎，就给我们一些机会呢。 因为我们之前打日本的比赛，虽然我们只丢了一个球，好像似乎防守做得还不错，但是我们反击打得不行。就像我之前跟我们节目连线也曾经讲过，就是说我们整场比赛几乎就没有打出行之有效的这种反击特点，或者说行之有效的这种反击线路，就是完全是采取死守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值得商榷的。十二强赛的比赛每场都是遭遇战，那么我们可以重视对手，但是我们不能惧怕对手。我们可以采取稳守反击的战术，但是我们不能说放弃我们进攻的权利，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就完全死守后场放弃进攻，这个是不行的。战胜越南队之后最大的一个优势还是来自于心理优势。我想一场大胜之后，从赛后队员的反应，应该说队员的这种心理疲劳，包括这种成绩上的压力都不复存在了。那么打沙特我们是轻装上阵，而且整个队员这种状态我想会比打越南会有一个提升，这个也是必然的结果。就是说一场胜利让我们把背上的这个猴子已经抓下来了，扔到一边。坦率讲，我对打沙特这场比赛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期待。虽然沙特队的实力是最强的，但是沙特队已经三连胜了，而且他们遥遥领先在积分上，那么他们在心态上会不会有一点点放松？面对小组里边他们认为的实力最差的中国队，是否存在心理放松的这种可能？是否能够让我们找到这种可乘之机？这个我还是有些期待。 这边很多的家里人啊，都还是对，这场比赛非常的不看好。当然，刚才裴丽老师所说的那个跟越南之间的大胜，那当然不是大胜，是一场通过绝杀带来的惊险的有运气的胜利。 是一场这个大比分，是吧？ 哎，确实是大比分 啊，3-2进五个，那算是大比分。 北三说，其实，在面对沙特的时候，他觉得哐哐哐，中场放开了铲，瞅准了别铲人就行。但是咱们中场现在马了马人，发现好像真是缺少这样的球员。就是特别有股子狠劲儿啊，场上狠人的这种角色。 那天是看哪个记者同行哈，他发了一个社交媒体，其中特别重要的说我们现在在后腰的位置上缺少狠角色 啊， 认为李铁、李指导应该带着像杨世元啊，这样 啊，就是还真是哈。如果有杨世元这种类型的话，至少我们在面对沙特这样的对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中场有这么一号人在，不是那么怵。但是现在呢，中场的球员都显得比较的温和啊，缺少了杨世元的这种特点。司机维度说毫无还手之力，解读成了纯防守。没有控球权，没有足够的进攻能力，想进球是不可能的。一味的被动挨打，不如放手一搏。哪怕比分是5-3啊，我知道您那意思就是咱们是那三呢，是吧？我们也得去做出那个，就是你得安排好那个反击的线路，我们得有那个反击的机会，也不能一味的死守到底。 微信当中呢，属兔的啊，这位朋友他也说一堆规划，咱们现在呢这个钱也没少花，但是呢还是进不了世界杯的正赛。而且未来的时间啊，这个规划可能就会更难了。就我们献心献头之后，我们的联赛当中已经不会再有像当年这么多具备着一定实力的高水平外援，还能够在咱们的联赛当中持续的在这里效力5-6年的时间。 于老又开始遥想历史了哈，说遥想当年啊，在马来西亚跟沙特连打2场，全取4分，还是很轻松的吗？只是最后沙特放水新西兰5个，国足在新西兰身上了。当年的国足那应该是亚洲准一流吧？ 对，当年咱们打日本咱也不怵啊，经常能赢日本。 是，所以嗨，当年的那点事儿，咱不能 总是遥想当年了。 嗯， 现在完完全全是今日不同往昔。小盘子给中沙之战来一首定场诗，他的这个答案是：与越战难，与沙拼特难，玉关战，敖放无益，起大早听雄鸡一烦。嗨，您这怎么着都不得哥们儿了， 对，怎么着都是烦 啊，真是，那就真是最近比较烦。 嗯， 那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让看国足让您看得心烦的话，那您就看个回放和集锦吧。 可以看看足协杯啊， 足协杯 13号凌晨1点看完国足，如果您要是不看的话呢，也没关系，14号晚上7点半， 嗯， 足协杯，国安和成都四川九牛， 哎， 不叫五牛了，九牛啊， 嗯， 然后呢，16号、17号 ，CBA 就开始了。 嗯，深秋给的定场诗是：国足胜，球迷乐；国足平，球迷乐；沙特胜，那乌乐。 沙特小胜，这屋也还行。 对，就只要不是输的一个巨大的惨败的比分，我觉得咱们可能都还是可以接受的。 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大家对于国足的期待一定是不像说打越南那么高。 嗯， 打越南的时候大家觉得这场比赛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嗯， 而打沙特呢，可能对于结果大家要求没那么高，倒是希望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看出一些整体的思路。昨天的夜话节目当中和赵宇也聊嘛，就是说三场球觉得咱这个战术打法飘忽不定，能不能够打完沙特之后让大家真正的看到这支球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打法。 嗯， 就是我们可能能力还是有欠缺，但是呢，我的打法，我的方向是固定的。 嗯，这边的 three 给出的定场诗是：国足客场对沙特，知难而上，别哆嗦，只要场上敢拼搏，结果好坏都没错。 嗯 啊，是，就是如果我们在场上看到的是，一个是大家坚定的防守，还勇敢的打一些反击的战术的话，即便最后的结果不太理想， 嗯， 那也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精气神儿啊。小将，邝兆雷说，韦世豪倒是挺狠的，李铁敢用吗？小伟在此时此刻，如果他真是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作用的话，其实是可以为之一战的吧。 嗯，只不过就上一场比赛面对越南呢，他的状态发挥不是很理想啊。但是一个进攻型球员的这个加引号这种狠，还是要调整，因为你的这个重心不能是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去杀伤。防守球员的咱们说所谓的狠呢，实际上是一种防守的硬度。也不是说你狠就是亮着鞋底往上飞， 是吧？ 哎，那个是没有智慧的 啊。像关老爷说的，杨仁元那踢法啊，在中超那踢法，到国际赛场踢不满90分钟。 刀过无痕说：“哎呦，那岂不是得速速的招来戴老板驰援？” 戴老板、秦教授， 哎呀，这些中超著名的狠人啊，绿驴。红驴、绿驴与鲤鱼说，这定场诗是看似有希望，实则纯送分，要我起床看啊，全凭生理的了，生理方面的， 看头晚上喝多少。不管是是吧，喝多少水 啊。生旦静默你说，中沙之战难，防守反击啊，就一个字，就是敢啊。保平争胜牛，球迷想想呵呵，就还是对这场比赛没有那么高的期待。 嗯，当然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说希望看到的就是球队能不能够明确自己的战术打法，另外一方面呢，会不会在人员的变化上有一些调整哈。对于李铁来说呢，后腰和防线的配置现在他绕不开，因为我们的进攻型球员在面对沙特的时候恐怕也很难有特别大的作为，就是要抓反击的机会嘛。沙特的球员相对比较灵活，速度也快，具备着一定的传接能力，国足需要在后腰和防线上做出针对性的这种应对吧。如果强化防线，采用五后卫的阵型，某种意义上可以解决国足内部的空当。当然李铁的另外一个选择呢，是强化后腰，加强在中场的拦截能力，这也是足球报的一个分析。如果按照这个分析这么走的话呢， 这李铁第四场比赛又将会变一个 全新的 阵容了，是吧？因为现在在后腰位置上呢是吴曦，上一场比赛搭档的是西哲，之前还搭档过金敬道，是吧？还有池忠国等等。那也有建议说蒿俊闵是不是能够进入到首发的阵容当中，这样呢蒿俊闵拖后吴曦、金敬道或者吴曦、池忠国一左一右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中场的防守屏障，后防线上呢像生力军高准翼能不能够收回来参与一下，让王申超呢回收和蒋光泰、张林鹏打一个三中卫，等等吧，就是大家也在替李铁出主意想办法。 就 Seattle 也是这么说的哈，他说，其实看到这个足协和教练团队开的这个紧急会议，就是说不太过多的干涉李铁的用人，其实他觉得像阿兰啊，像高准翼、徐新、李昂是不是就有首发出场的机会了？如果兵发西亚踢澳大利亚之前就开着迷会，是不是就不会到现在为止咱还没看到一套稳定的阵容啊？说当时给里皮的教练合同第一条就是任何人不得干涉排兵布阵，不然给多少钱都不干，就是给外教的这种宽松的环境在本土教练身上很难去完全实现，这可能也是一个制约的方面。 所以本土教练嘛，他更了解目前呢这些球员，因为沟通起来更容易一些，但同时呢本土教练呢也更受制于现在咱们的环境，他和外教呢有不一样的地方，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问题吧。当然看看7550说，哎，瞧瞧咱们后腰这几个全是小个儿， 就是没有身体强壮，尤其是咱那个腰不够硬啊，此时此刻非常的想念李可 啊。李可他这个炎症哈，脚踝的这个叫什么，这神根管炎是吧？他这个炎症真的还是影响比较大。另外即便是有李可，李可他也不是个大个， 对，只是说身体方面更强壮一些哈。 这后腰位置上的大个就剩下这个李铁了，这么多年啊， 只能派铁导自己上了。当然在人员储备方面，虽然说前一阵儿有一些伤号啊，不停的有伤病出现，尤其是咱们国安的球员像玉宁啊、王刚都有伤。那裴力也介绍，目前战沙特的人员还是伤病恢复情况不错，比较充足的。 昨天已经抵达了沙特，然后进行隔离嘛。那据我从前方了解到的消息，张玉宁和王刚的伤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都可以正常参加训练了，包括这个朱晨杰是在打叙利亚的比赛里边受到一点硬伤，那么缝了针，可能大家知道缝针他需要几天的休息嘛，把那个伤口养好。那么我觉得第二场比赛，朱晨杰应该也能赶上，所以我觉得第二场比赛还是比较兵强马壮的。至于说李铁指导会排出一个什么样的阵型，这个真的是很难讲，因为之前打日本队的时候，李铁确实排了一个532的阵型，而且赛后他也讲到说，虽然输了0-1，但是感觉收获了信心。那么打沙特，他会不会继续沿用这种532的死守的这样一个阵型？这个还要看教练组怎么做出选择吧。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通过前三场比赛我们已经看了，那么中国队是这个小组里边毫无疑问的防守最差的球队，三场比赛已经丢了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丢2个球。那么包括越南这样的球队，我们认为整体实力比较差的球队打我们中国队也能够打进2个球。那么客场打沙特，沙特之前3连胜，应该现在已经看出来是应该小组最强的一个对手。那么我觉得客场面对沙特，现场有3-4万的沙特球迷，我觉得中国队采用防守反击的战术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关键是我们在做好防守，在扎好篱笆墙的时候怎么打反击，这个很关键。 看着大家伙儿都在说啊，玉说怎么就都一边倒的看衰了呢？不是那会儿打澳大利亚之前啊那种信心了，沙特进越南仨，咱也奔着仨去啊，有什么呀？ 咱也进了越南仨呀， 对，咱也进了越南仨 啊。这么这两边一加一减，0-1输了 啊， 咱1-0赢了， 咱1-0 对吧？啊，不对，还是0-1输。 这个算术题给自己都绕进去了。他说我觉得有机会，最少应该是个平局。人家越南都有那气势，踢过踢不过放一边，气势不能输。 对， 我觉得说的也很对哈，就是尤其是在

一个星期的时间，星期六 对 啊， 这周六下午的时候北控先打， 嗯， 星期日中午的时候呢首钢队亮相啊， 哎， 而且这周呢还有季前赛， 是啊，还有分别都有两场季前赛， 嗯， 虽然说数量不多，但是起码让队员们热热身啊，找找比赛的感觉。 哎，昨天呢北京首钢是启程前往了诸暨赛区，开始备战新赛季的第一阶段比赛了。当然呢主力的后卫方硕此前也是遭遇腿伤，一直还是处于恢复的阶段，新赛季呢要休战一段时间。按照手术治疗的方案啊，康复时间需要4到6个月，所以呢方硕自己也透露说腿部的伤病恢复情况良好，但是现在呢还没有痊愈，什么时候复出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当然今年第一阶段打完了之后有差不多50天的间歇期，有这50天应该就没问题了。 哎，那所以方硕在第一阶段的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出战啊，现在可能还要打上一个问号，我们也来听一下北京报的记者宋翔带来的介绍。 北京首钢队呢是在10号呢启程前往诸暨。整个的出行队伍当中呢总共有16名队员，其中就包括呢在今年的休赛期进行腿部手术的方硕。方硕在过去的两个赛季的时候他腿部啊应该说有比较严重的伤病，并且呢据我了解在整个的赛季当中呢他几次抽取了膝盖部位的积液，他的腿部的伤病呢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这个影响了他整个的爆发力以及整个的比赛表现。这个对于他而言呢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事情，过去的两个赛季啊，方硕一直都是这个坚持在打，但是呢，效果呢并不是很好。而上个赛季之后啊，方硕决定进行手术治疗啊，彻底将疾病治愈。当时呢，医生给他的这个反馈呢是康复期大概需要4到6个月的时间。从手术之后到目前呢，应该说整个的康复期呢接近达到。方硕整个的恢复情况啊，他也跟我说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好利索。方硕究竟还有多久才能重返赛场呢？现在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时间表。到目前为止据我了解方硕还没有进行对抗性训练。从现在呢到新赛季开始呢应该说还有7天的时间。这中间呢北京首钢队会有2场热身赛啊，17号的时候我们的首个对手是江苏队。方硕什么时候能够重返球场，什么时候能够出战，或者说是否会缺席赛季初期的部分比赛，其实呢现在呢没有人能够给出准确的答案。这个呢还得看他未来的一周之内他的一个训练的情况，他的身体的反应，以及最后教练组跟医疗团队的一个综合的评定。 那这么一划了，其实咱后卫线上还真是，虽然说人员的储备的量是够的，但是质量上还有点吃紧啊。 对，你看像申秋就说了啊，方硕、林书豪都打不了， 嗯， 那这一号位谁打呀？ 是啊， 是吧？这森俊也说了，咱家书豪似乎不能打吧？ 嗯， 确实呢，现在林书豪还在隔离期啊，他是要等待转阴之后足够的这隔离时间之后才能够出院，所以他呢第一阶段肯定是打不了。而方硕现在也对于首钢队来讲，他的伤病的恢复是让首钢的整条后防线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个赛季压力这些年轻队员啊可能会有一些出场的时间。另外呢像在全运会当中发挥不错的田宇翔啊，包括老将刘晓宇，应该可能这三个人会分一号位的比赛时间吧。 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一下首钢还有北控两支球队在开局阶段的一些对手， 对赛程是吧。 首钢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江苏了， 江苏 这应该还是比较手拿把攥的一场比赛吧。 江苏肯迪亚呢这支球队每年都会有比较豪言壮语的这个出征仪式，以前叫什么苏醒， 苏醒，哎，对对， 是吧？ 有印象啊。那今年呢，叫卧薪尝胆。这个薪呢是新人的薪，李楠指导也说，经过上赛季磨练，球队的年轻球员从个人能力到临场发挥都有了质的改变。上赛季他们是以青年军出战，积分垫底。新赛季的选秀 大会当中是选中了崔小龙，从天津呢又把史怡引进来了，从青年队还上调了两位年轻的球员，严石和黄浩然，目前球队的平均年龄非常的年轻，只有22.6岁。 所以呢，这支年轻的队伍在李楠的带领之下会有怎么样的战斗力啊、要看一看17号中午11点的这场球，是咱们北京首钢队的新赛季的揭幕战。 所以很关键啊，希望首钢啊，真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啊，不出意外的拿下一场开门红。那、当然还有下面接下来2-3轮的对手，浙江、上海。尤其是上海啊，现在上海的这个人员的储备非常的充沛，那他们呢也是通过交易已经拿到了富兰克林的优先续约权，富兰克林也已经跟上海进行合练了。 前两天也是看到了富兰克林和李春江指导握手的照片哈、包括富兰克林甚至是自掏腰包承担了一部分的优先续约权的转让费，这也让富兰克林呢能够完成这一次转会。除了富兰克林，本土引进方面，上海队呢还引进了像王哲林这样重要的内线，算得上本赛季兵强马壮吧。 所以真的上海是一个这个赛季啊，至少在人员的储备上，尤其是在第一阶段大部分球队都是全华班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还是挺强悍的。那浙江就更不用说了，全华班上个赛季尤其是开始之初的时候那个打起的青春风暴已经让我们见识了啊，就浙江这几年的成长。所以这两个对手都是不太好对付的。那宋翔也是说，首钢的开局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浙江跟上海，也要做好一切困难的准备。 北京首钢队前三个对手呢，除了江苏队之外，其他两个对手浙江跟上海呢都不好打啊。这个休赛期呢，江苏队并没有进行太多的引援，整个的状态呢还是保持了一个平稳的状态，从青年队啊上升了几个球员，同时呢从选秀的舞台上也是有所斩获，但是总体上而言啊，江苏队他们的整体的实力跟上个赛季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应该说他的整体的实力是不如北京首钢队的。但是呢，因为你知道啊，这个江苏跟北京首钢队的比赛是新赛季两支球队第一场比赛，那第一场比赛呢其实呢对于两个球队啊都不好打，因为过去的几个月啊，球队都是处于一个训练的一个状态啊。虽然之前有两场热身赛，但是呢远远不够。如何从训练的状态迅速调整到一个比赛的状态，这个对于每个球队而言都是一个问题。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呢，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赛季初期的时候，他们的状态呢其实有些慢热，需要更多的一些时间能够调整到比赛的良好的状态当中啊。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过去的一些经历啊，是我们的一个教训，或者说一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去解决。我记得之前也说过，北京首钢队这个休赛期的时候，他们有一些的好的事情，同时也有一些不利的或者说隐患的问题，比如说亚尼斯归队时间比较早，他有相对而言长一些的这种时间进行这种夏训的准备，这个呢是一个很有利的事情。那不利或者说隐忧的方面呢，就是在于北京首钢队第一是今年的赛事任务很多啊，队员们比较累，整个休赛期呢并没有太多的调整休息的时间，那这个呢可能会影响到新的赛季的一些表现，因为夏天更多的是一个调整的一个阶段，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调整的话，对于一个球员的身体的消耗啊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一个不利的隐患呢，就是伤病。刚才提到，确实像是方硕啊，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球员啊，包括舒豪也无法近期归队，这个使得整个的北京首钢队会面临着一些人员的轮转的一些问题。所以在开局阶段，他们要打好这种开局，其实挺不容易的。那说完了江苏队啊，剩下两个对手上海跟浙江啊都不好打啊。上海队呢在这个赛季进行了这个非常大的非常成功的一个引援，他们的实力已经来到了一个前四的一个水平，所以面对这样的对手，北京首钢队其实并不占优。浙江队是这两个赛季完成了一个蜕变啊，俨然一个强队的一个状态，所以面对这两个对手，北京首钢队并没有更多的这种优势可言。 说白了只有去拼比赛，而这样的比赛的这种艰难程度也可想而知。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第一阶段我们的赛程非常的艰难，这样的比赛呢也必须要打，所以做好困难的准备啊，这个也是一种必须。 这是首钢的情况啊，毕竟我们人员的基础的牌面还在这儿呢。 嗯，只是现在呢没有外援啊，核心的两位这个球员，刚才我看到家里人说想看小川和朱熹在本赛季的表现，当年的双子星现在也都成老将了， 真是 啊，包括方硕，比两个人年纪再稍微大一点点，所以对于这几个球员呢，他们的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在过去的几年咱们本土球员的主力的框架主心骨。 阿姆尼克就说现在首钢人员储备各方面其实都是足够的，精气神也挺好，有拼劲儿，像杨阿丽这样的年轻人看着就舒服，今年雏鹰的范一鸣也上一队了，所以今年的球还是挺看好，也应该挺好看啊。 看一看节奏能不能够更快一些吧，因为毕竟还是亚尼斯带，他的整个的战术理念以防守来建队的战术理念没有改变。有一些年轻人加入球队，包括呢现在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之下，本土球员作战是不是在节奏上发生一些小的改变，能够打得快一点？因为如果再这么慢下来打的话，我们缺少攻坚力量的时候呢，这比赛不太好打。 角门男孩说。分析了一下啊，这些看似非常强悍的对手，说浙江后劲儿不足。上赛季确实是啊，反而是有了外援之后打得不好了。 对，他和外援的这个磨合，好像刘伟伟指导到后来没有做得特别的理想，是吧？上海呢，外强中干啊，上个赛季也没少花钱，是吧？最后成绩也不是很好。辽宁呢，廉颇老矣，好家伙，这个把人家这几个年轻人就翻篇不算了， 就已经是对， 主要是以郭艾伦是吧，年纪大了点，现在 也有伤， 又咳嗽了，发烧了啊，这次没有跟随球队去。 对， 说谁是 CBA 霸主，估计还是广东啊。 首钢可以让广东捡两根鞋。我们在面对广东的时候，确实从来也这至少这心理上从来没处过啊， 尤其是季后赛的几次碰面。 所以今年其实真的常规赛缩减到了38轮，季后赛的场次增加了，也是让大家多出了更多的期待啊，也更适合首钢这样一支很有底蕴的球队。这是首钢的情况，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一下北控啊，北控也是一线球队已经出征了诸暨赛区，开始备战新赛季。那第一阶段也是全华班的阵容，常规赛的揭幕战应该是16号的下午4:30来进行，对阵的是山东高速男篮，啊，但现在的这一支山东，变化很大。 对，总经理变了，主教练变了， 对， 外援呢，应该现在也没有归队。尽管说丁彦雨航归队了，但是他的身体状态能不能够适应现在 CBA 的比赛，主教练徐昌佐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所以两支球队人员上都是有一些调整和变化的。北控这边呢，李根和孙通林是因伤无法出战，而在后卫线上将会是一些年轻人，比如说今年刚从青年队上来的廖三宁，比如说上赛季引进的王俊杰，另外呢还有像孙思瑶啊，包括像这个李维浩啊等等这些年轻人。这今年的这个第一阵容可能真的是要有很大的变化。 相当大哈。所以老马喊出的新赛季目标依然是冲击季后赛。所以现在还得等待一下北控那边大小外落位的情况。如果真是能够来两个比较能带动全队的大小外的话，那可能北控的赛季也会显得稍微容易一些。 但是第一阶段呢，恐怕大概率还是以全华班来出战了。 对，那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宋翔的分析。那他呢，还是介绍了一下北控的夏训的质量还是挺高的，但是在联赛里能走多远，还得看后卫的成长速度。 北控队呢，其实在新赛季的第一个对手山东队，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也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引援动作，但是呢，整个山东队呢，我们知道他们历来是一个联盟的强队，而且内外线，尤其是内线，他们整个的这种实力跟他们水平，在全联盟当中是处于一个中上游的一个等级。在后卫线上啊，山东队并不算是很占优的，因为呢，他们过去的几个赛季对于这个位置的外援的要求或者是需求依赖程度都比较高，国内球员这块呢并不算很突出，但是呢应该说还算尚可，所以这支球队呢它整个的内外线是比较平衡的。而北控队呢其实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经历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像是孙悦的这个离开包括李根的受伤，还有包括王子睿的一个离开，整个的球队呢在后卫线上在锋线上有一些变化，包括内线上也有一些伤病的产生。但是呢好消息是北控队呢在过去的这个几个月当中他们训练的这种质量比较高，而且呢通过这次系统的下训使得他们整个的球队我觉得凝聚力跟战斗力变得比以前要更强了。说新鲜血液的注入啊，比如说后卫廖三宁，我觉得可能大家的关注度，尤其是在赛季之初的关注度可能更多的集中在这个年轻的后卫身上。老马啊对于他的这种期望值啊非常的高，而且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很多次都是给廖三宁开小灶啊，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加速他的成长。年轻的后卫呢其实也是在公开的采访当中也说他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10+5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这应该说他给自己定的目标并不低，而且呢他整个的自信心我们也看到也是非常足的。球员他第一次打 CBA 是不是会遇到新秀强，会不会这个产生不适应的这种感觉，从过往的经历来看绝大多数啊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可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比如说像是上个赛季的张镇麟这样的这种球员啊并没有出现太大的起伏啊，比较平顺比较顺利的就是完成了一个新秀的一个赛季。但是呢对于北控队而言啊，尤其是后卫线上啊，我觉得挑战性会很大，因为呢虽然有一些有天赋的球员来注入，但是呢后卫对于一个球员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尤其是经验，尤其是他的阅历还是很高的。在篮球界呢其实培养一个中锋或者培养一个内线啊时间很短，但是呢培养一个后卫啊至少得需要10年的时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后卫对于一个球队的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北控队能否在赛季之初有好的表现，我觉得还是要在于他们的后卫，尤其是年轻的后卫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去完成这种适应期，或者是能够尽快的缩短这个不适应的阶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北控队的引援呢其实内线呢应该说他们已经很接近广州队的内线外援哈斯。虽然我们知道在之前呢联赛公司公示的使用外援优先续约权的球员当中广州队是对哈斯使用了外援优先续约权，但是哈斯呢应该说跟北控队已经比较接近了。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如果哈斯能够尽快的加盟北控队的话，这个对于北控队的整个的内线的实力是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哈斯呢在上个赛季的时候其实他整个的比赛的特点，他打球的风格已经比较的鲜明了。他呢虽然并不是那种顶级的内线外援，但是他打球还算比较聪明，而且呢他的这种传球策应能力也还比较强。所以这样的球员呢其实跟我们的国内球员比如说邹雨辰王少杰余昌栋他们相配合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不错的反应，但是呢这个也需要过程跟时间。当然说哈斯什么时候到队才要看接下来的一个谈判的过程，但是应该说整个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应该是哈斯呢会尽快的加盟北控队。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后卫外援呢也在谈，但是呢过程呢还是得需要一些时间，这个呢可能也是要北控队跟时间继续赛跑。 看到还有家里人 被这个自媒体蒙蔽了双眼双耳， 老马辞职了 啊，这是真没这回事儿啊。您现在这些自媒体铺天盖地的哈，就是这些消息都不是捕风捉影了，就是没影的事儿都能给编出来。 反正这个发一条然后再辟谣一条，两条的点击率 啊，主要是拼的这个点击率。哎呀，所以什么什么操守吧，道德不道德的哈，这都已经放一边了。嗯，当然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队伍来备战的情况。当然也看到了山东的外援啊哈德森昨天是正式入选了田纳西大学马丁分校的运动员名人堂。哈德森在成为自由球员之后，山东就跟他完成续约了。那第二阶段他也会和山东来会合。2009年哈德森离开了田纳西大学马丁分校之后，就去了 NBA 参加选秀，在 NBA 辗转了多家俱乐部之后，最终来到了中国征战 CBA。 已经手握两个总冠军的哈德森目前依然是 CBA 的历史得分王，入选了母校的名人堂，也是对他职业生涯的一种认可和奖励。 另外呢，根据辽宁男篮的官方透露呢，辽宁男篮已经是大部队抵达了 CBA 常规赛赛地诸暨。不过呢，当家球星郭艾伦在内的三名球员是没有随队在第一时间去抵达赛区。据了解说，刘志轩和吴昌泽是因为伤病的原因没有跟随球队出生。原本呢，计划和球队一块儿去的郭艾伦因为突然发烧也是临时取消了行程。当然在这一次的第一阶段比赛当中呢，辽宁队还会有在全运会上发挥非常亮眼的小将余则臣，他也跟随球队呢抵达了赛区。上个赛季进入大名单，但是呢没有进入比赛的十二人名单。今年在全运会上发挥的非常出色，尤其决赛打广东拿了17分，是吧，也给自己争得了在 CBA 的上场机会。所以就辽宁廉颇老矣，辽宁真的是现在也人家不算新人辈出吧，但是年年得有个新人呢。 而且那新人一出他就是强人，像上赛季的张镇麟，这来了 CBA 你一开始觉得怎么着也得有一什么新秀强吧，但是张镇麟 即插即用， 真是越战越勇。那包括这个余则臣，咱们看了全运会上他的表现同样也是非常的有杀气的。 对， 辽宁依然真是还在呢啊。 对，其实包括像浙江啊，刚才咱们也有说浙江后劲不足，那可能是人家去年打季后赛的时候的调整出现了状况，但是浙江的整体实力还摆在那儿。今年呢于家豪又是上了一队，这个年轻人在国青的时候发挥也非常出色啊，所以今年这几支争冠的球队之间的对决会很精彩。 那当然我们也是在下面的时段也会继续跟大家来探讨 CBA 和国足的话题。今天的两个话题，第一个是 CBA 的第一阶段您都期待哪些老将新人，另外给国足中沙之战来一首定场诗。看到很多大家的这精彩的佳作哈，我们在稍后再来分享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回来。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京城以晴为主，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午后紫外线照射强烈，天气较为干燥，请注意适当防晒并及时补水润燥。夜间辐射降温作用明显，昼夜温差较大，请大家根据气温和体质变化及时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具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18到5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天气偏凉，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4，体感较冷。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防护。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16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北京时间呢8点01分了，欢迎回来啊，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也关注一下综合的体育消息。就在昨天，非常精彩的乒超联赛女子团体第二场半决赛里，深圳大学是横扫赢球晋级。那其中其实最为关注的并不是说这个比赛的结果，而是孙颖莎和王艺迪之间的较量哈。那何卓佳是单双打拿到了2分，深圳3-0横扫了大图何华里。深圳队依然是安排了孙颖莎出任一单的位置，双打组合是顾玉婷和何卓佳，他们在首盘是完全掌控了局势，12-10、11-5、11-3，只落3局就横扫了对面的车小希和李雅可的组合，深圳1-0领先。而孙颖莎在第二盘出战王艺迪的这个比赛是比较受关注的，因为谁赢了谁就能够拿到总积分的第一，也就拿到世乒赛的参赛资格了。那这场比赛其实还是孙颖莎表现得很稳健， 对，场上呢也一直是占据着主动哈，11-3、11-8、11-9连下3城，也是复仇对手成功，把总比分扩大为2-0。那第三盘比赛呢，何卓佳是3-0轻取了李雅可，这样深圳队是3-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和山东鲁能来争夺女团的冠军。当然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不久，乒超呢就官方宣布孙颖莎获得了本次大赛的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同时呢她也是拿到了休斯顿世乒赛的单打资格。 我们也是连线了搜狐体育的郭健，他还分析孙颖莎这场面对王艺迪确实是以奥运姿态压制了对手。 联赛女团半决赛，王艺迪和孙颖莎这场球在赛前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在近期王艺迪两次和孙颖莎交手都取得了胜利，这次呢大家的关注点一是在孙颖莎能不能复仇，第二呢就是在两个人谁能够赢得这个乒超联赛的排名第一，从而拿到休斯顿世乒赛的入围资格。从比赛中来看呢，孙颖莎完全抑制住了王艺迪的发挥，而且呢无论是在赛中的这种技战术发挥，还是整个心理稳定程度上呢，孙颖莎都显示出了自己奥运会冠军的这么一个实力。应该说王艺迪是最近上升势头非常猛的一员小将，而且呢也是以这个陪练的身份呢去到了这个东京奥运会。所以他的实力 也是不容小觑，但整体来说，孙颖莎作为一个少年老成的这么一个运动员，拥有一颗大心脏的运动员，在这种最为重要最要劲儿的这种比赛中呢，还是能够摆脱掉以前的一些束缚和不利的影响，从而赢下比赛的胜利。这也显示出了他本人的这种实力和心理素质的一种稳定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喜的。在未来呢，他的这种稳定程度呢，也会给中国女乒在世界乒坛带来非常大的一种帮助。 那这样的话，根据第一阶段前两名，山东鲁能和深圳大学都是以3-0的相同比分击败了各自对手啊，他们是再度会师了决赛。之前两个赛季的乒超联赛女团决赛都是在山东鲁能和深圳大学之间展开的哈。18-19是山东拿到了冠军，上赛季是深圳大学问鼎的。 那乒超联赛今天呢将会展开男团半决赛的争夺，山东鲁能面对上海地产集团队，山东卫桥呢则是和汕头明润队来交锋。男团和女团的决赛都是在明天进行。 嗯，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郭健带来的分析，因为现在其实在女乒的这个范围之内，像陈梦、孙颖莎、王曼玉哈，这都是虽然说年纪不是在同一个年龄阶段但是现在都表现得非常的霸气，但谁能够充当这个像陈梦所说的去撑起一个时代，开启一个全新时代的人物，那郭健还是觉得需要更多逆境的考验吧，也许会诞生领军人物。 在东京奥运会的比赛结束以后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记得陈梦也说了一句话，就是陈梦的时代来了。后来他也解释呢，他指的那不是自己的一个时代，而是整个中国女乒的一个时代。我觉得在国际乒坛，中国女乒一直处于这种领先的地位，但是具体到现在哪一个人，包括陈梦，包括孙颖莎，包括王曼玉，以及后面的这些更为年轻的运动员，哪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成为这个领军人物，我觉得还要再看。因为可以说现在几个最顶尖的优秀选手呢各有千秋，虽然实力上年龄上不同，但是呢也都是各有这种优缺点，他们呢还需要这种大赛的真正考验，尤其是所谓我们都说这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觉得现在呢他们基本上都还是在相对比较顺境的这种情况下比赛的。考验一个人究竟是不是一个球队的领军人物、中流砥柱、精神领袖，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在逆境中他们的发挥是怎么样的。这方面呢，无论是陈梦还是孙颖莎、王曼玉这些更年轻的运动员，还需要时间的考验、现场的考验。另外呢，休斯顿世乒赛呢是非常好的一个舞台，11月底就要开战了，而像陈梦的这样的选手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拿到这么一个世乒赛的单打冠军，从而呢成为又一个大满贯的运动员。所以我觉得考验他们几个的时候最近的一个舞台就是世乒赛，大家可以对他们在休斯顿世乒赛上的表现拭目以待。 接下来关注一下尤伯杯。那昨天进行的尤伯杯羽毛球小组赛第二轮的较量里，中国队是一局未失，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马来西亚。东京奥运会的女单的冠军陈雨菲开场迎战的是20岁的温琪轩啊，这也是陈雨轩在本届尤伯杯上的第一次登场。他是经过了短暂调整之后，迅速的就把比分拉开了，21-13、21-11，直落两局，为中国队拿到一分。第二场，刘炫璇、夏雨婷组合迎战的是女双世界排名在第11位的李明艳和第18位的蒂娜，最终也是比较轻松的胜利，21-12、21-17。 那第三场比赛呢，何明娇面对的是和自己实力相差这个差距比较大的17岁的小将西迪诺苏海尼，只用了23分钟，21-8、21-3轻取对手。那何冰娇呢，在9号对阵加拿大的选手李文山的时候，因为对手第二局退赛直接获胜，所以 开赛打到现在还没有受到什么挑战哈。第四场比赛已经7年多没有在一起搭档的黄东平和贾一凡是以21-9、21-12战胜了吴佩奇和张梅欣。最后一场比赛，21岁的小将王芷怡是以21-15、21-11战胜了对手18岁的小将乐沙娜。这样，中国队呢将会在12号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里面迎战东道主丹麦队。 我们也继续提示一下大家哈，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很多家里人都是在争分夺秒的，希望自己北马中签。如果您中签了之后，也不是说就没事儿了啊，还得每天上报自己的健康状况。参赛的大众选手是需要从10号，也就是昨天开始起，一直到10月31号，每天登录相关的健康申报系统进行赛前的健康状况的申报的。组委会定向邀请的国内优秀专业选手，也会按照北京市相关的疫情防控要求进行闭环管理。去年是因为新冠疫情而停办的北京马拉松，今年恢复举办，迎来了北马的40周年。所以真的是挺有意义的一次比赛啊！大家伙如果中签了，就积极的备战起来吧。 从昨天开始哈，一直到31号比赛的这个时间，21天的时间里面呢，每天要在这个小程序在公众号当中申报自己的健康状况，而且呢在比赛之前去领取参赛装备的时候，还要有相应的一些核酸检测的证明，疫苗的接种的凭证等等信息啊，关注着最新的消息吧。 The Three 说北马中签的路过啊，5号线大哥肯定也是中签的，所以大家伙啊，互相咱们可以每天都在聊天室里边互相提醒着啊，别忘了上报自己的健康状况。 今天您申报了没有？ 对啊，每天问一句哈。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土耳其大奖赛，昨天呢是在伊斯坦布尔赛道开始了雨战啊，经过58圈波澜不惊的比赛，梅赛德斯车手博塔斯是获得了本赛季个人第一个冠军，红牛的车手维斯塔潘和佩雷兹分获第2和第3位。排位赛排名第一的汉密尔顿，由于更换本赛季第4套内燃机，被罚退10位，正赛是从第11位发车，所以呢，他的队友博塔斯本赛季第二次获得了杆位。舒马赫呢排名第14，取得了个人 F1 职业生涯排位赛的一个最佳成绩。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田径协会运动健康专家智库啊，也是发布了接下来会有很多的在大众运动健康康复方面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啊，到时候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一下。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继续来关注相约北京的系列测试赛首场测试赛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昨天也在冰丝带落幕了。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于博川带来的报道。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athletes,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向运动员致敬。 为期3天的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10月10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落幕。这场比赛也是今年第一场北京冬奥会测试赛，赛事的竞赛、场馆等各个环节都得到了一次全方位的检验。来自荷兰的女运动员格雷维特在3天的比赛中获得了3个个人项目的冠军。她在赛后表示： 其实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惊喜。首先他这一次来比赛的这个状态很好，之前呢他也是为自己做好了很这个周全的心理准备，那么呢这一次他最终发挥出了自己的最好状态，拿到了3块金牌，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他非常的开心。 运动员好成绩的取得和制冰团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国家速滑馆运行团队常务副主任周秋瑞介绍。 我们的冰面是非常的平整的，那么我们在前2天的训练当中呢，我们也不断地了解运动队的反馈，那么运动队对冰面的感受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们在后面几天不断地采取温度的调节，让这个冰面达到最佳的状态，让运动员的感受体现最好的冰。那么在8号的女子500米当中比赛，韩国运动员一名，他也滑出了自己最好的个人成绩。那么在男子1000米当中，荷兰运动员有一名滑到自己最好的成绩，说明我们的冰面应该是非常好的，在保障这个比赛这个方面。 而疫情防控工作也是本次比赛的重中之重。周秋瑞表示， 我们做了很细的疫情防控的方案，那么在之前也要求各个领域，因为是闭环跟非闭环，大家不同的流线不能突破，那么我们在这次到目前为止这一块也是做得很好的。 在竞赛组织方面，外籍团队成员的加入也进一步促进了整个团队的配合。 那么我们四月份的测试活动呢，更多的是中方人员，那么这次呢不一样的是，参赛队伍有境外来的国际技术代表，也是从境外来的，还有一些国际裁判，那我们计时计分的团队，我们体育展示的制作人，还有音乐的这个应该叫 DJ， 他都是从国外来的，所以在这几方面跟我们竞赛要磨合，那么根据项目的特点，我们得把比赛做得越来越流畅。 赛事尾声，前来参赛的韩国和荷兰运动员们也纷纷对北京的组织和办赛能力给予了肯定。 韩国运动选手说，他现在就正已经通过发照片和社交媒体的方式和他在韩国的朋友已经分享了他在这边的生活和训练，然后今天并且他也是上兵比赛了，也会把这些分享给他的朋友们。 大家离家呢他是会有想家的，但是呢北京这次经历也给他有归属感，他在这里呢场馆非常好，那么工作人员也非常的认真敬业，整体给他的感觉就是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来参加这一次的比赛。 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的成功举办，为后续的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和冬奥测试活动开了个好头。接下来2021亚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等其他测试赛也将陆续开赛，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进一步积累经验。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的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这也是对冬奥会速度滑冰赛事筹备的全要素测试，而一些相关的业务领域也抓紧了测试赛的机会，比如特许商品店就开进了冰丝带为冬奥会的展卖做测试。继续来听一听我们的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在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举办期间，场馆团队在专业防疫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将场馆分为闭环内和闭环外。媒体记者所在的区域是闭环外，行动需要遵守相关流线。在入口通向媒体看台的路上，一处简易的特许商品店吸引了不少媒体记者、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驻足。冬奥测试赛不仅为赛事筹备提供了检验机会，一些相关业务领域也抓住机会进行测试。特许商品店的工作人员介绍， 我们是这两天测试赛是在做冬奥期间这个特许商品展卖的一个测试，就是测试我们这个工作流程，比赛期间的一些工作，我们之间的这个货源呀，这种调配其他的。 店铺虽然不大，但是商品琳琅满目，T 恤、卫衣、棉服、杯子、冰箱贴、徽章等一应俱全，最大的特色还是一些和场馆冰丝带相关的商品。 就是针对冰丝带国家速滑馆，我们会做一些就是产品上的一些配备，比如像冰丝带的冰箱贴，就是专门为场馆这些准备的。冰丝带的这个纪念徽章，全球限量5000枚。 同为媒体人，同时也是徽章收藏爱好者的夏波光表示， 速滑馆这次测试赛带来的徽章，我觉得首先是带来了场馆的这个系列徽章，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是代表了一个如果到这参加比赛也好，采访也好，其实留一个本馆的一些就场馆徽章吧，还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体坛热搜榜，我们马上来搜索一下在各个平台上进入到热搜的新闻。那第一条呢是跟鸿星尔克有关系，因为最近山西的这个汛情也是都引发大家的关注啊，也是牵动大家的心。那鸿星尔克也为山西捐赠了物资，包括泡面啊、矿泉水等等。这是也是有其他的媒体爆出的啊，捐赠了2000万的物资驰援山西。据说那个消息源是来自于网友 晒出的一个截图哈， 哎。 哎，但是呢，鸿星尔克公司方面呢也是承认了这笔捐赠，所以有网友也开玩笑嘛， 嗯， 说吴总别把这个买缝纫机的钱啊也给捐了啊。 那其实，在前一阵儿的时候，咱们也是不停的在说鸿星尔克哈，就是国货之光，很有担当的一家企业。 其实包括这一次山西的汛情呢，像安踏呀，像李宁啊，这些国产品牌也都有捐赠。 哎，就是支持国货啊，大伙儿啊。那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主题口号的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MV 即将要发布了。那在昨天的冬奥会的这个官方的微博当中也是发布了一段其中一位歌手啊陈伟霆，他的拍摄花絮，我们也来听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伟霆，爱体育，爱艺术，请大家和我一起关注北京2022冬奥会，和我一起畅想冬奥。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冬奥会就有缘分，在北京滑雪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倒数的牌。就是哎，我们距离冬奥有多少天？有多少天？我每一天滑，我就好像陪着冬奥在倒数一样，就是赶快去迎接冬奥。以前我就自己说我要当冬奥的运动员，那当然了，是不可能的事情。哎，你还是晒一辈子吧，陈伟霆。我心里面是有一个梦想，就是冬奥会，如果我可以去现场的话，我很希望当志愿者。这一次唱完这首歌之后呢，感觉就是一起向未来，是感觉是整个国家，就是我们全部人都是要支持冬奥，然后大家是从心而发的一起向未来的那种感觉，意义不一样。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虽然说国庆长假已经过去了，快有一个星期了哈，已经半个星期过去了，但是也看到了郎导， 对， 最近更新了一下社交媒体的动态， 就是一身休闲打扮， 哎， 在农场削甘蔗，就看了那个照片， 特 别生活 之后，就特别想说，哎。别去别去，郎导您回来，我来，您这大材小用了这个。 但我觉得就特别好 啊， 这么长时间为了中国女排啊，太辛苦了，去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在这过程当中你能够感受到，就是她在享受田园之乐，享受退休乐趣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 我们也来听一下哈，郎导真的是挺享受其中的。 还是挺快 吧， 机器越来越好， 来 点 儿， 那个缺点从我们上 面 来。看看你笑的怎么样啊？ 还 可以啊，学的还挺快嘛。 机器越来越好， 我 来参加劳动 吧。对呀， 这么棒。 确实在执教的生涯当中经常是要面对那种剑拔弩张的比赛的过程， 就把甘蔗削成剑是吗？ 不是到了这会儿就是这真是退休生活时 放松一下 啊，真是有这种田园的感受哈，能好好的把自己放松下来。 但是我有那么一点点小担心 啊。怎么呢？ 就是说这个郎导他现在享受一小段退休的这种休闲生活，我估计这个时间不会太长 啊， 就又会为了这中国排球的这发展，不管他自己主动还是人家去找他， 他自己肯定不会主动了， 他还会回来 啊。 其实你像之前 还得回来， 因为前两天看了一个消息是说那个谁的，说施蒂利克的，就从天津宣布退休了嘛，是吧？退休了，说我不干了。施蒂利克曾经一度还保持着就是德国球员在皇马的出场的场次记录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后来也当了非常优秀的 教练啊，他那记录前两天刚被那托尼克罗斯给打破了嘛。 嗯， 他说说我退休了，不干了， 啊、 干了这么多年、 嗯， 结果没几天，后来就是受任为德国足协的推广大使、 啊， 然后说我现在又重新回来了， 就是责任更重大了。 哎，说这个责任，压在我的肩上啊。 啊，对，真是跟王毅有同样感受的。还不止一位家里人呢，深秋也说、 嗯、 怎么感觉着郎导可能还会出山呢？ 对，也许不是以主教练的身份出山、 嗯、 但是我觉得他不会放下对于排球那份牵挂。 对，而且也放不下， 放不下， 因为现在的女排人这个主帅的人选太难了，说让谁去扛起这个大旗哈、啊，好像都感觉不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唯有郎导啊，不再以主教练的身份或者以顾问的形式啊，就是总监的这种形式出现啊，我们就敬请期待。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实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这也是登上了热搜榜的前五位，那就是全球大约有2.8亿人是患抑郁症的，四类人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因为昨天也是世界精神卫生日，那根据世卫组织今年发布的数据，世界上大多是2.8亿人都有抑郁症。国家卫健委呢，去年也发布了一个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里边把老年人、青少年、孕产妇、高压职业从业者都是列入到了抑郁症高发的一个重点人群。而专家也说，尽管抑郁症的发病的病因并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它依然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大多数是经过治疗可以获得痊愈的。 嗯， 所以我估计咱们家的家里人哈，肯定离抑郁症相对很远。 对，因为喜欢体育、 嗯、 经常参与体育锻炼呢，会缓解这些精神层面的压力哈。 是， 排解压力，适当的体育锻炼，有规律的作息和睡眠，这些呢是对缓解抑郁状况是非常有效的。一些轻度的焦虑、失眠、抑郁的精神疾病是可以通过休息放松来解决，但如果已经明显的影响到生活和休息，给自己造成很大痛苦的话呢，还是需要到医院找医生去进行诊疗。 嗯， 但如果能够保持一个运动健康的习惯，我看过一个报道说，当你运动的时候，你的内分泌系统会产生很多的变化，包括不仅仅是分泌多巴胺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生理变化，有很多的变化，它是可以缓解焦虑和抑郁的。 嗯，所以还是多出去啊，好好的动起来。 对，像今天看起来外面天这么好，是吧？这个举目远眺，看看风景，跑跑步，锻炼锻炼，有一些户外的活动，神清气爽，这时候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对，而且秋天真的是北平最好的秋天，真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哈，大家好好的去享受这个最美的季节。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欧国联的三四名决赛，意大利2-1战胜了比利时，拿到了季军。那这场比赛上半时意大利多次制造威胁，下半时刚开场巴雷拉就抽射破门，意大利一球领先。第65分钟杰萨造点，贝拉尔迪主罚命中，意大利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扩大成了2球。中场前德布劳内又送出了一个助攻，特雷拉破门，为比利时又扳回了一城。 然后呢，今天凌晨进行的决赛，法国是2-1逆转击败了西班牙啊，奥亚萨瓦尔首先的帮助西班牙队是取得了进球，然后呢随后姆巴佩助攻本泽马内切打进了一脚世界波，反超的进球是由姆巴佩打入的，但是呢是有一些争议哈，一脚直塞球姆巴佩呢单刀破门。在赛后关于这个球，不管是西班牙的一些球员还是教练都认为有可能会有越位的嫌疑，所以即便是强如欧国联这样的比赛，这个判罚也是还有争议的。另外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西班牙的队长布斯克茨是被评选为本届欧国联赛事的最佳球员，布斯克茨的传球成功率在半决赛对意大利竟然是高达100%。 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场今天凌晨进行的世预赛，南美区的比赛，巴西客场对阵哥伦比亚，最终双方是踢成了0-0，巴西的9连胜也是遭到了终结。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在第40段再继续回来，回到今天的两个主要的话题上，稍后见。

如果输了越南，那就什么都不用想了。但是赢了越南之后呢，感觉是不是可以再憧憬一下，是吧？ 嗯。 但是特别不好的就是说，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遇到的是沙特。 嗯。 沙特这个队吧，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反正我一直觉得，他不像韩国呀、伊朗那种给你感觉就硬邦邦的，你觉得就打不过那种哈。 嗯。 沙特你觉得哈有点软乎乎的是吧？就听这个名字哈，有点软乎乎的，好像不是那么难打。但是如果翻看历史战绩的话，我们跟沙特打真的是没有什么优势，沙特优势非常大。另外一个就是看最近几年比赛的话，其实沙特在亚洲地区是非常非常强势的，各个方面都非常强势。我觉得可以冲顶，但我觉得希望不大。 希望不大哈，拿一分的希望也不大。但是如果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想要有一些想法，就至少跟对手表现出来的是，我们虽然是比人家实力弱，但是我们气势上不能输，咱的防线上是不是也该强化一下，做做文章。刚才还在跟一哥在聊哈，就是不是能把跟日本那场比赛照搬过来，还是说我们再去更细致的布置一下反击的线路。 嗯，我觉得咱们从那个此前的三场比赛看哈，特别正常的一点就是什么，场均丢两球。 嗯， 中国队、 嗯、 对吧，就是我觉得这种防守的情况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这个水平就是这样。因为中国队就这些队员谁上都一样，场均两个球丢了。那我觉得中国队当天我们必须要客观承认的是，我们中国队现在无论是队员还是教练还是各个方面解决不了的是又把防守做好又把进攻做好，这两个点我们解决不好。所以说我觉得打沙特最重要的一点，就刚才说咱们怎么处理这个心态问题哈， 嗯， 我说就是一个，我们摆正心态，我们解决不了进攻跟防守同时做好，那我们能不能就解决一个问题，全心全意做好防守，死守到底，就是我们进攻就是交给运气了，看谁能反击一个，能不能偷一个，偷不了就算了。但是我们把所有精力、所有的阵容安排、所有的心理准备、心理的建设都放在这个防守问题上面，我们能够彻底的通过增加人员、改变战术、提高心理的准备，把防守能做好，能不能丢一个球？ 嗯， 因为我们就是回头看，如果非常有可能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球的丢球数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数字。那我们能不能丢一个球？那我们能不能靠这场比赛再有老天相助，我们能不能不丢球？是吧？我觉得一定是要思路要统一，我们就做好防守，死守到底。看能不能在沙特扛过九十分钟，也许还有一点点机会。 嗯，那当然，反观越南跟沙特的那一场，越南是1-3输掉比赛，但是是率先取得了进球的啊，让沙特其实是打了一个有点措手不及，后边才回过味儿来。就咱，要不跟越南学学，跟越南那场的这个整个战术打法学学啊，也给沙特制造一些麻烦。 嗯，我觉得有点悬哈。就第一个，你看那越南平均比咱们小5岁， 嗯， 然后比咱们年轻，拼劲儿足，体能好哈，这第一个。第二个，越南这些队员，你看他这真的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怵劲儿，他也踢得不好，但是他心里也清楚，他知道大概率自己出现不了。但这些队员从小在一块儿踢球，然后不断的来磨合，亚洲地区的青少年成绩不错，我觉得这个队伍知道自己出现不了的情况之下，依然心气非常高涨。 嗯， 但是咱们客观承认，咱们看了中国队这么多的比赛，中国队的心气一般。 嗯， 咱们没有看到一支蓬勃这个激情向上是吧？战斗力爆棚，尽管可能会输球，但我会死战到底，一拼到底。当然上一场比赛还是有了哈，就是这种氛围的队。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现在队内氛围稍显有点沉闷。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真是不能照搬越南，因为越南的有些素质、有些特点我们还不具备，我们有比他强的地方。但是这些特点我们不具备，我们跟沙特去拼这个，最后弄不好，我最怕的是什么？我们又轰轰烈烈的输，我觉得咱们到这个时候可以这个畏畏缩缩的平行不行，是吧？ 对，对，是，就其实现在咱们就更务实的是，场面不要求多好看，最好是有一个相对好的结果哈。 哎，对。因为最后你看成绩的时候是按分数算，是吧？ 是， 他不能按那场面算嘛。 嗯 嗯，但实际上过去的这几场比赛啊，刚才你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能够给我们感觉到他有很明确的打法， 就是他不管打谁，人家有自己的套路。包括咱进咱们那两个球，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属于越南队自己进攻的套路，踢得熟，然后呢，在这个局部的穿插也非常的迅速，有一些反击的能力。那咱们在过去的三场比赛里面，总感觉呢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套路。那你觉得就是咱们打沙特的话，这场球应该得拿出什么样的套路来，拿出什么样的整体的战略方针来？ 我觉得上一场比赛其实中国队踢越南的时候，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咱们的进攻发起点特别靠后。那场比赛咱们的所有的进攻都是靠两个后腰来发起，给到两个边路，边路在下底中锋去突。所以说这个战术就是我们两个后腰在后来的二十分钟之后被对手的这个四个中场一个前锋双方一加防，我们两个后腰出球困难之后，我们的这种反击啊，我们整个三个前锋扔在前场拿不到球，一点机会都没有。我认为是我们的两个后腰之前缺乏一个拿球点，所以说我认为啊，下一场比赛当然了，可能是这个一家之见了哈。我觉得下一场比赛我们其实应该在两个前锋之后，两个前锋身后有一个帮助两个前锋的拿球点，就是说让我们的进攻发起点更靠前一点。我们上场比赛这个问题就是进攻发起点太靠后，而且太容易被对手限制。就是如果到下一场比赛的时候，我认为我个人想法哈，就是说我们踢三个前锋未见得再上阿尔克森了。阿尔克森反反复复的实践的证明也就那么回事儿，状态真不好，巅峰时候天下无敌，现在他绝不是巅峰。所以说我觉得下一场比赛真有可能的话，吴磊、张玉宁两个人踢前锋，让蒿俊闵上半场能有机会上场，蒿俊闵往前顶，在两个前锋之后增加一个接球点，我认为会比咱们很多的时候踢得要更顺一点。每次蒿俊闵上场都能在局部改变一些场景，改变一些环境。所以我觉得如果想改变进攻，我觉得要抛开原来的。 就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替补席上坐着的可用之人啊，得为之一战啊。当然蒿俊闵技术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他现在的年龄 体能现在是一个隐患，就是替补上场呢他的体能能够保障，如果首发上场的话九十分钟他这个体能真的可能很困难去坚持一个高强度的比赛了。 对，就是刚才小凡说那个越南那个嘛，越南不是上来就偷了一个嘛，是吧？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原来都是后发制人，前三场比赛这次如果说我们开局就把三个人放到前场，三个人试一下，如果不行把后面再换下来，我们再死了心了就来死守了 啊， 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试一下 无锡池中国蒿俊闵，不行的话蒿俊闵下来之后上金敬道， 或者说我们就是说在边路，就您说这个阵容嘛，前面两个前锋三个中场，边路再放一个，我们试一下，如果不行蒿俊闵下来再换个中场加强防守。因为你看他沙特比赛，历年沙特比赛都有一个特点，沙特略显慢热，而且沙特有点像中国有一点，就是经常注意力不集中，所以说偷沙特一个后半程去偷，不如开局去抢开局试一下。 当然在这也算是一个奇招哈，给对方一个出其不意。当然面对沙特的时候，其实现在沙特在小组当中是遥遥领先的，他已经三连胜了九个积分。虽然说是主场的比赛，又有现在是40,000的球迷，可能还要比这个数字要更多。但是就是沙特是不是在我们身上，他就一定就是我要拿中国队，就是怎么着我得把这个中国队摁在地上摩擦，可能是不是沙特现在心态也会有一些些的变化？ 哎呀，我觉得这个真是挺难的。我觉得按照现在这种情况，如果这比赛隔着打，比如隔俩月再踢场比赛，可能就是隔两三个月吧，可能还行。我觉得如果是现在沙特三连胜之后啊，这种心气儿，他肯定想我让四连胜是不是出现了？中国队有可能就是人家季奇的比赛，就是我拿我们，他们可能在更衣室教练说，同志们哈，我们再努把力，加把油，赢了这场比赛，咱们基本出现了，大家可以放松了，回去打联赛放松点了，就不那么紧张了。拼尽最后一场，一定要战胜中国。有可能沙特在心里这么想。所以说这场比赛有可能真的是沙特拼尽全力跟我们来争这一下，要打四连胜，给这个是出现奠定基础。因为沙特特别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日本反弹，担心的是澳大利亚这种持续走强。 毕竟现在还没有碰过澳大利亚哈，沙特这支球队。那其实，在十二强赛的明天的下午， 就有日本对澳大利亚。现在日本的这个情况也是始料未及啊，谁都没想到说哟，在这个小组现在日本只是一胜两负的成绩，只拿了三分，还是在中国队身上拿的，这个实在是让人觉得哎有一点出人意料了。那明天日本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听着你预测这回日本不能在这小河边再失鞋了吧。 对，我觉得首先澳大利亚它不能说是小河了，我觉得是一条大河。 大河大河，哎， 3-0的大河吧。 3-0大河。 我觉得另外一个日本真是挺奇怪的，森保一这个教练哈，400多个海外球员，2个国家队，17个这种顶级球队效力的这么庞大的阵容，让森保一带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真是挺奇怪的，就挺有意思的哈。但是我相信咱们真是就是说预选赛这种啊，它不是单场淘汰。一场比赛定胜负，日本就出局了。我这种比赛是翻翻覆覆在打这种小组，翻翻覆打，最后他一定是实力强的球队会积累到分数。就是说，日本可能阶段性发挥不稳定，但经过调整，他的实力依然会在。所以说，客观说，我认为日本这场比赛再踢澳大利亚应该就是个转折点。因为咱们作为中国媒体都知道，日本再输那太危险了，几乎就没戏了。啊，日本也会清楚，这个压力都转移到日本身上了，日本会拼尽全力，我认为不会再输了。 当然12强到现在为止前边的3场比赛国足其实是一开始就让我们啊突然大跌了眼镜一下，因为毕竟面对澳大利亚之前是那样的一个心气儿哈，就觉得一定会在澳大利亚身上拿分，到认清自己面对日本的时候也算是稳扎稳打吧，那场应该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到在越南身上能够艰难的拿到这三分，所以国足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是让您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呢，还是觉得哎失望更多一些？ 哎，我应该是看到了悲凉哈， 悲凉。 对，上回是看到了什么来着？我记得上回说完之后，还好多这个球迷还找我说你们、我忘了啊。这回我觉得我看到了悲凉，就是说我看到你看日本、韩国啊，包括在越南，这个青训做的这个，起码人家年轻一代队员出来了，对吧？你看我们在场上拼尽全力的这些队员，除了规划之外，还是那几个老将，所以说真的是挺悲凉的。我觉得中国足球这么多年没有再产生过新的年轻的优秀的运动员，这真的是我们这么多年发展的足球投了这么多钱之后，依然没有看到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就是我们的青训依然没有为我们贡献出人，贡献出人才来。说任重道远吧，有点冠冕堂皇啊，没有什么意思。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没有做好工作，中国的足球人啊，体育人啊，应该反思的问题。 悲凉啊，这次 我觉得有点悲凉，反差嘛，通过对比有反差，通过反差，我觉得有点悲凉。 尤其可能就是在。往后看，就后面的比赛可能会让大家更有这种感受， 更悲凉 啊！就再加上联赛现在出现的很多的问题啊，就包括像，八冠王恒大这样的集团哈、运营的俱乐部都出现了如此动荡，所以就觉得中国足球确实是有点悲凉了哈。好，谢谢听英，我们也在跟沙特的比赛之后啊，跟你取得更多联系，谢谢，再见， 好，再见，哎， 各位家里人也都是，其实听完天英这一番分析之后，觉得哎呀，天英说赢不了，那妥了，也许能在沙特身上拿一分呢，哈。 其实我挺同意北三说的那个，就是10年之后，咱们再看看越南它的足球发展是什么样的。 是因为10年，反正至少在前面的这几年当中，5-6年、7-8年当中，越南。就在脚踏实地，就其实这事儿特简单，你就是横下一条心来干这个大纲上捋的啊1、2、3、4、5、6条、哎、但是很可惜咱这儿一直就没这么干。 坚持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件最难的事情。 因为不是马上就能够见到成效的啊。乐意九说，哎，感觉呀、咱们的国足就是给人这种感觉，就是土豪，有一儿子，请一个洋家教不好使，又让侄子带着玩儿，啊，当然还找了一些洋表哥、洋表弟的哈，是吧？啊，是这个感觉。 白羽飞飞呢，他是这么分析的，说3连胜之后呢，接一败啊，这个结果完美。 哦，3连胜之后接一败， 说沙特的吗？ 这那沙特可不是这么想的。 哎， 沙特想着怎么着，我这三连胜之后的这一败不能败在中国身上啊。 昨天呢，也有家里人说呢，这个三连胜之后啊，至少该平或者输了，他得有一个下滑了。 嗯， 高光的时刻，1-0都击败日本了，过去了。 嗯，啊，就那口气已经过去了。啊，反正只要我们自己，别出什么大的差错， 咱就别惦记着人家是能不能连胜，人家能不能过去。咱们应该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你这场比赛到底用什么样的战略方针，什么样的这个人员打法？因为呢，昨天也和赵宇节目当中他也聊到哈，你在过去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对越南队的时候，你是有一个非常充足的大概20多天的准备时间的。 嗯， 你就是这是一场必须要赢输不起的比赛，甚至平都不能够平的比赛的时候呢，可能是把这支越南队分析到了这个每一个细节，甚至他回来的阮公凤会给球队带来怎么样的变化，可能你都分析了，对吧？但是比赛的执行过程当中还是出现了状况，让人家进了俩。但是至少呢，从开局上半场的压制到下半场的进球这些环节来讲，你体现出来这20天的准备了。但是这20天你真的能又准备越南又准备沙特吗？我觉得很难。 是， 那打完越南之后剩下这几天的时间准备沙特，能准备的这么细致吗？ 嗯，而且国足平心而论，咱们自己的实力你说再怎么准备哈，跟沙特这场比赛，我们�可能也不可能在对手身上拿3分了 啊。但是也有不同意见啊。 嗯， 你看8338就说了，哎，什么专家大咖瞎分析啊？ 嗯， 弄不好咱国足这场跟打了鸡血似的，和沙特斗个人仰马翻，全取3分呢？ 哎，这是想多了啊，这确实是想多了啊。天朝梦想家说，玩游戏都说猥琐发育 啊， 苟一苟进前9，咱就慢慢磨呗，憧憬一下0-0战平沙特。嗯， 我倒是觉得12强赛咱不苟一苟，咱也能进前9。 这前9的话咱肯定还是没问题的啊。但是跟沙特要想拼成一个0-0，咱前面可是场均是丢2球啊。 嗯， 有什么勇气说在沙特面前我们不丢球？ 对， 要真能打成0-0的，真的是当赢了啊，这是一场价值3分的比赛。 咱们不进球我觉得这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咱们如果要是收回来防守的话，你的反击的犀利程度是不够的。另外沙特到目前为止是这个小组当中防守最好的球队嘛， 嗯， 所以咱们不进球有可能，就是要对方不进球，现在的这支沙特队就像刚才天鹰用那个词叫什么， 嗯， 软乎乎是吧， 软乎乎啊。 哎，他确实他的踢法不像伊朗， 嗯， 像韩国那么硬，就像一个板砖似的是吧，一个钢板似的就拍过来了，他不是那个踢法。 嗯， 他那个就是给你感觉有那么一点软， 嗯， 但是呢，刚才哪位家里人说什么 4178， 绵里藏针， 哦，是吧 ？嗯，而且现在的沙特，它不像以前那么软，就是以前我们概念当中的沙特， 嗯， 脚底下慢慢悠悠的，也不愿意跟你睡身体对抗， 嗯， 然后呢，个人的小技术不错，但现在的这支沙特队越打越快， 嗯， 它通过高压的逼抢形成快速的转换，它对抗的时候身体不吃亏，虽然它不是像伊朗那样，它愿意跟你杠身体，但是你真的靠上去的时候，看他打日本，他身体条件真的是不差。 嗯啊，这真的是一个整个世界足坛的规律哈， 就 是高速。 就是，沙特的这种发展呢，也是我们最近的几年大家可能关注的相对比较少的。 嗯，尤其加上疫情， 嗯， 关注就更少了。工体北是觉得，他说感觉越南有点被神化了，他们这天花板也就到这儿了吧啊。东南亚球队的身体条件限制他们的水平，10年后技术也许会比咱们强， 嗯， 但是依然踢不过我们。工体北， 嗯， 您这 flag 给立这儿了。 以前说日本的时候也是说过，说他们天花板也就到那儿了。 对， 后来结果和比利时踢的荡气回肠哈。 是，这10年10年的一个维度，可能在别的屋它是那么回事， 嗯， 但放咱这屋，哎呀，这时间的标尺有点太长了。 反正咱们这儿因为经常这个转圈，有的时候这10年你要正好赶上转回来， 嗯， 那就不太好说了， 哎， 是吧？ 嗯 啊，另外这边呢说今天这定场诗是吧 ？The three， 嗯， 啊，这虽然是不是很完整，是稍微加俩字儿就行。 啊，中沙之战已到来，也许结果很苍白。 嗯， 放下包袱，加油干。 嗯， 咱们一起向未来。 哎，还单押都押上了， 嗯， 挺顺口的。八三三八，给的定场诗：中沙之战月朦胧，一场恶斗战不休，国足上下齐努力，鹿死谁手，天来定。呵， 这不太押韵是吧？ 这交给这老天爷来定了。 就想起那什么来了，这个亮剑里边是吧？ 嗯， 什么两百招之后，咱俩谁胜谁负，只有天知道是吧？段鹏和和尚俩人那个准备要约战的时候 啊，但是老天爷肯定想说，这跟沙特，中国跟沙特的比赛找我来定，这还用我来定吗？这肯定还不用我出马，是不是？ 那在微信当中呢，大海说沙特啊，主场进观众，也许是把双刃剑，有动力也是压力，国足呢要利用好沙特这个心态，场面上可能是这三七开啊，但是咱还能有点机会，沙特赢的三场球也有其运气的成分，这个有动力确实呢也是压力，但是我觉得对于沙特的压力不会太大，他不是第一次在主场球迷面前亮相，他前面的两场比赛呢都是有球迷的，场均几千人嘛，不到一万人，只不过这场球迷人数更多一点而已。 这边我们定场诗哈，不明觉厉，哎呀，真是太有文化了啊！就是纵观了一下历史，回顾了一下历史上几位西征的大将， 对， 是不是？ 以这个历史为背景， 众生封侯称定远，西域终归汉都护。玄策孤身使西域，借兵撒旗灭天竺。济高台关三千里，百战终能定疆图。铁军红袍明日战，蹴鞠也是报国路。你瞧，呵，给铁家军给抬这儿来了哈。呀，那这比赛，李铁指导，这我们就 把这诗发给他 啊。这还是挺提振士气的啊！毕竟在赛前，就算沙特这么的强悍，我们也不能战前就先认怂啊。 4955呢，这是一个特别接地气儿的，就是规划全首发，全场百大巴，人不过中场，独秒再绝杀。我们来接地气儿的 啊，还是想一个独秒绝杀啊，复制跟越南那场。但是沙特的整体他们的这种身体的条件啊，还有脚下的活儿。 吴猛生说：“这屋都是墨水里泡出来的诗人啊， 真是。” 我总觉得就是 诗性大发， 是豆汁儿里泡着的， 都有这股豆汁味儿。 哎， 有这个味道，是那味儿了。 嗯， 孙东林是提到了 CBA 的新赛季啊，说真的挺期待北京两支球队给球迷带来精彩的赛事的。对国足呢，心里没底。不管什么结果，只要让球迷看的不是特别失落的那种大败就好了。 永春堂药店说越南队身体不行的一定是没看那比赛，说看越南那第二个进球的前锋他身体差吗？其实真的越南队呢，你要说跟他完全杠身体他没有那么大优势，但是他结合球啊，运用身体啊，这一下的小技术确实很好，这是需要咱们的球员更多去学习的。 新开路56号说越南纳乌的雄鸡唱响，没准也说呢，10年之后灭中国队没问题。越南纳乌的雄鸡不会给10年这么长的时间。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边也请继续关注1025动生活。 北京热力温馨提示，近日暖气打压试水，注意家中留人，若出现跑冒滴漏等问题，拨打供热服务热线96069或掌上热力 APP 保修。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聚焦声音中的热点，倾听声音里的力量。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盘点革新声音项目，展示创新声音案例。声音探索者盛典，带你从多维度感受声音魅力的独特所在。